潇洒几个字，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疼爱的、伤爱的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万里相逢， 人世间 北风独雨伞一夜夜，只在心上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为进一步加强新建居民小区、产业园区及末梢道路的地面公交线网覆盖，5月22号下周一首车起，公交集团将新开12条微循环新线，便利沿线市民的最后1公里出行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通州区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新型城镇化工作推进会的相关公告。155平方公里以外9个乡镇就本镇新型城镇化及特色小镇建设的工作计划、时间节点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汇报。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是端午节了，经走访发现，粽子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打商品。店堂内显著位置陈列的各式粽子礼盒、大幅的端午节海报，已呈现出浓浓的节日气氛。五环内的新生违法建设可通过手机举报，市民如发现身边有人正在建设疑似违法建设，可立即手机拍照，登录手机举报平台随时举报，专项行动鼓励全民参与。 月亮代

一生爱错放你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学着放弃你，是因为我。

手。